在海外，心系香港，百川汇聚，四海文集。 好，欢迎大家收听南风窗。今天是4月5号星期日的晚上，在我今天身边有很多人。今天有我宝石，有 Sam， 有糖水，还有 Eric。 大家好， 大家好，复活节快乐。 大家好， Happy Easter。 是复活节快乐，无论你什么信仰都好，今天都是复活节，大家都是享受的假期。 清明是吧？今天 都是清明。是 清明节快乐， Happy 清明。 有什么留下拜山先说啊。 Long weekend 啦，由星期五放到星期一啦，咁大家复活节做咗啲咩啊？ 食啦，最主要系。 今日叫你上嚟咧，有啲嘢分享下喎。听讲吓，香港过嚟嘅米芝莲餐厅， 即系名字可以公开啊？ 佢讲都讲。 好多人如果你都知道有间叫添好运噶啦，系话系卖港式点心啦，甚至喺个餐厅嗰度写住香港味道咁样啦吓。咁啊，而家喺澳洲雪梨嘅北边啊嘅 Chesswood 一个区开咗一间分店咯，系。 我听讲个排队由街头排到街尾要等成三个钟先食得。 系啊， 我问过知客，佢话噶，佢话三个钟啊。 开头嗰几个星期啊，咁就可能我哋早去咁啊，好少少，都成个钟啊排咗。 有冇值？系啊，值唔值咧？ 个人感觉唔系咁值，不过食嘢几好，讲口味嘅。 但系你未食过香港天好运嘅，要同 佢嘅味，我同本地呢度有啲已经有嗰啲比较咯。可能个名好好响啊，但系佢食嘅就都系咁上下吓，同呢度现有嗰啲饮茶嘅地方吓。 咁你食唔食到香港味道先？ 唔系好觉，好唐突嘅就系、是，即系我睇个餐牌，我觉得即系好最奇怪一样嘢就系佢全个餐牌系用简体字啊吓。 即系佢系冇繁体 version 嘅，定系点样啊？即系 佢喺你点餐张单啊，同埋佢摆喺台头俾你睇嗰啲咧。甚至有一啲譯名咧，我哋係覺得好奇怪嘅，即係有一個我搞好耐先知咯，叫馬來糕咯，係啊， 馬來糕， 我懷疫係即係繁簡譯嗰陣時咧，咁因為嗰啲轉換電腦嗰啲咪馬拉咪馬來咯，係啊，咁譯咗過去咁樣咯。 嗱，即係最黑人憎就係你打正旗號寫住香港味道啦，咁我諗住嚇，我作為一個香港即係香港人嚟到澳洲嚇，我希望有翻啲香港情懷啦，咁我入到去嚇排咗成三個幾鐘嚇，即係去食個馬拉糕，一睇馬來糕嚟嘅咁樣，即係你有時我覺得即係話，喂你唔好打正香港旗號嚇，香港味道旗號賣嘅就係賣啲大陸簡體字咯，即係心噏啊，睇到呢啲嘢都 更正下先，係正體字。唔系繁体字， 佢可能或者佢个餐厅佢真系都唔系主打香港人咯，佢可能佢系啲马来啊或者印尼啊嗰啲人咯，因为个排队当中都好多呢啲人啊，系啊。 系，咁但系佢自己有冇大大只标题写住香港嘢先？ 诶，佢全个标志啊，有个好大只字写住香港味道啊嘛，吓。佢甚至都话自己系香港米芝莲一星餐厅咁样啊，吓。即系佢因为有啲 promo 嗰啲喺度出噶嘛，喺个铺头外边喺度，佢咁嗰个主理嗰个人，佢都话自己系米芝莲啊嘛，咁喺度劲讲咁样咯吓。 有冇投诉咩？向嗰度嗰啲职员？ 有冇投诉咧？其实 好难投诉，你点投诉？ 喂，但系佢嗰啲职员系咪同你用国语先？ 英文咯。 哦，咁都好，起码英文。 哦，因为鬼佬嚟噶嘛，讲国语啊吓。 喂，即其实嗱，你讲真喺由，譬如话喺外地引入嚟嘅一啲著名餐厅啦，咁近排澳洲都唔少啦，即系讲紧，譬如鼎泰丰啊，都嚟晒澳洲开分店啦咁样。咁其实我见到，譬如话鼎泰丰咁样，佢都系用晒，佢冇用简体字嘅，佢用繁体字嘅。人哋台湾餐厅嚟到打正旗号系卖台湾嘢 ，OK， 咁但系即系我打开，起码份 menu 系繁体字。 其实呢个问题咧，系之前佢个 page 一开咧，好多人已经上个 page 问嗰班营运嗰班人噶啦。佢见到呢啲问题，佢就唔答咯，系啊，即系好多人都系好深究问紧佢嘅，佢哋嗰个管理嗰度做乜嘢咯。 即系你其实打正旗号系想 sell 俾大陆人， 系即系有好多人都有个心态就系佢喺度消费紧香港味道呢个字咯。即系佢就紧一样嘢咁样，佢话自己系香港，但系佢就唔系用翻香港一啲地道嘢，即系啊。 即係如果你話你近期嘅，可能就有啲餐廳要做某一啲地方嘅人嘅生意，佢會加嗰、那個加多第二啲注解，而 instead of 淨係得英文啦、啊。同埋簡體字咯，即係你有繁簡喺度咁樣，大家都冇所謂啊！即係你話澳洲多馬拉啊、新加坡啊、中國人，佢哋係以睇簡體字為主嘅，但係而唔係淨係得英文同簡體字咯。 其實佢戇居啫，如果佢即係諗住 sell 香港味道嘅，就 sell 到底啦嘛，應該梗係 sell 埋繁體字啦，係咪先？ 正體字啊，正體字 啊，正體字啦。咁你等即係好似你嗰啲意大利餐廳，你齋寫意大利文咯，係而家嗰啲。 法国餐厅写法文嗰个净系， 系啊，斋写法文啊，咁先劲啊！ 系你高质素嘛，大佬人哋问你喂咩嚟噶，咁你先型噶嘛，系咪先？ 呢个识睇噶啦，呢个识睇啊，嘥 呢个我哋去到食嗰阵时咁，即系甚至我自己都有喺 Facebook 问下啲人咁，究竟系其实佢哋想卖紧啲咩嘢咯？嗰种感觉系真系俾人消，即系消费紧。呢、這個香港味道呢個嘢咯，係啊，係一個消費啦。 同埋你同譬如話你同其他人嘅感覺，就係令人越嚟越覺得香港同中國大陸係可以混為一談咯，即係越嚟越可以即係擺明居馬咁樣，俾人有咁嘅感覺咯。但咁譬如啦，即係喺雪梨都有幾間比較出名嘅茶餐廳啦，都係做港式茶餐廳啦。咁有間就擺明居馬叫香港茶餐廳啦。咁冇得再香港啲啦，係咪先叫香港茶餐廳係咪先？咁你去到香港茶餐廳嘅時候，其實佢個牌裏邊咧，即係佢個 menu 咧，咁要讚下嘅就係佢由佢出由開業到而家都好耐，都成十幾廿年啦，即係都係用繁體字嘅喎，佢冇用簡體字嘅喎，即係咁咪叫香港咯，咁咪叫港式咯，即係你就算啦，即係 其實就算用正體字咧，其實都唔一定係代表係香港風味嘅啦。而家香港就我上次早年咧兩年翻香港食嘅，我都唔覺得有以前嗰種香港風味，反而即係去台灣咧，可能個味道唔同啦，但係個 feel 咧就有啲接近啲。因為點解咧？因為我去台灣早幾日台灣玩咧，你求其行入一間街邊嗰啲鋪仔咧，佢嗰啲水牌咧係用毛筆字寫嘅，跟住仲會寫啲咩嗰啲菜名啊咁樣，咁你點啊咁樣，咁啊有啲大排檔啊，咁我即係你問我嘅話，我覺得我僆仔細個嘅時候，嗰啲就係香港風味咯。即係我仲記得細個入去大排檔食飯，啲水牌係用中文寫嘅嘛，啊，同埋嗰啲食嗰啲嘢係唔同嘅，即係而家都已經變咗好多噶啦。咁如果你話香港風味嘅話，其實因為地產霸權已經消失咗好多了。 我都明白 Sam 講咩啦，因為我去台灣嗰時候都有類似嘅感覺，即係又唔係話完全嗰啲唔係話台灣嗰啲真係港式風味，而係大家有一個共同嘅味道喺度啊，即係同以前香港就係、是。就首先佢用正體嘅中文啦，同埋正確正常嘅中文，除咗佢嗰個字體之外，佢用嘅字係真係中文嚟。咁同埋你去，譬如你去 Starbucks 咁樣啦，你去香港咁咪講埋啲古古怪怪嘢嘅，唔知問你個名嗰啲嗰陣時。咁你去台灣咧，佢會問你貴姓。咁你覺得，喂，佢呢個人同我講中文，呢個好少，好少可會咁樣。 唔係，我反而覺得咧，香港風味咧，喺 Eastwood 度有唔開名啦。其實我都唔記得個名。不過Eastwood 就有兩間港式茶餐廳咧，我反而去食親，我反而覺得有香港風味。啲奶茶咧，啲油尖多咧，哇 ，OK 喎。咁你可以叫翻兩個撚手小菜夜晚老師咯，食夜晚，喂，即係 OK 喎。即係反而而家香港係冇依啲嘅嘛。我記得上次翻去。我最 Q 記得噶啦，去AMP 同個 friend 嚇 catch up 食咗個 lunch， 冚家產85蚊食碗咁嘅豬骨一豬扒面，即係食完我都仲大隻，未食過咁貴嘅豬扒面。食完之後唔見大隻咗，又唔見聰明咗，即係完全唔 OK 啦！而家已經即係就算香港啊，都已經冇咗 so call 嗰種香港風味啦。所以我覺得即係。佢嗰依個香港風味再俾佢消費一下，我覺得其實都冇乜所謂，都係攞翻剩餘價值嘅啫。其實都冇乜剩低嘅啦。 睇下謝天好雲呢個 case 咁樣，開一間酒樓，你排三粒鐘有冇搞錯啊？你個個跟住就係除咗食之外咧，仲剩翻啲咩咧？而家中華文化或者華夏文化，你譬如你同我個人講中國文化，佢哋會諗到啲咩咧？除咗食之外，係冇噶嘛？ 毒咯，强劲嘅生命力咯，毒食品同埋毒空气之中，能够人茁壮咁成长。 其实大家系冇得选择嘅。 我觉得好卵劲嘅，真系成个你谂下， 13亿人，咁大家都知道啦。十年之后大家生 cancer 啦。OK， 咁今日我哋继续做我哋而家做紧嘅嘢。OK， 即系冇问题。我都到而家我都唔捻明，即系讲到明咩咧？嗱，你十年之后你就死噶啦，仲要唔系就 死硬啊？ 唔系，仲要唔系就咁死，系要扯晒下透唔到气，然就生 cancer 爆肺死嗰就。咁你梗系好捻大镬啦，系咪先？咁你已经同你讲话嗱，咁但系咧，我哋咧就会积极咁样处理嘅问题嘅。但系今日咧，你依然都系照样 pollute， 照样污染先 ，OK， 冇问题嘅咁样。咁大家又觉得冇问题，我真谂唔谂明。 几个礼拜之前，我哋有一集就讲，即系我哋即系澳洲人咧，就食紧中国毒屎水洗过嘅一啲嘅 raspberry 啦咁样。咁嗱，咁都过咗事件，过咗成两个几月啦，咁已经冇乜人，冇乜新闻再去讲啦，已经冇乜新闻价值啦。咁我见翻咧，嗰啲超级市场咧，又已经咧又再 fill 翻系嗰个牌子嘅 raspberry 啦。咁咧就照样系卖得很好好，见到。咁所以其实咧，我觉得人系本身系善忘嘅，所以咧啲嘢咧系 hit 嗰几个礼拜咧之后咧就冇乜人记得噶。 唔系有个 special inquiry 咩 ？Parliament 嗰度好似。不过查完都系加份 report， 当冇事发生过啦，屌！ 系啦，都冇事啦，系咪先？ 啊， 系啦，系嗰批啫。 冇记啊，丢炭就得噶啦。 我自己咧喺唐人街附近翻工嘅，咁我得闲食 lunch 嗰阵时咧，咁我都会落去即系图书馆里边即系买下书钉咁样嘅。咁其实我见到咧，即系越嚟越多嘅简体书咧，系点讲啊 ？replace 咗啲繁体书，即系啲繁体书又越嚟越少，啲简体书新书越嚟越多，仲要系即系好你见到系好多好新嘅 title 啊。即系你见到，即系譬如 Fifty Shades of Grey 啊，都有简体版啊，咁样，但系冇繁体版嘅、哦。即系我会觉得系，其实慢慢我自己都觉得，即系正体字喺即系雪梨呢个咁嘅地方咧，都慢慢被消灭。 Chesil 都 OK 喎，个 library。 就如果你讲书个问题咧，之前有啲报道讲过咧，系话因为嗰啲书嘅嗰个中文版嗰个版权啊，佢用简体字版咧，佢用高价买翻嚟。仲有一个贱价买埋个正体字版，跟住佢唔出个正体字版咯，丢咗埋一边，净系出个简体字版出嚟咯。因为佢可以做 censorship 啊嘛，即系佢可以 censor 唔要嘅嘢啊，喺佢个中文版嗰度，佢先买用一个好高价钱买简体字版，买一个外文版，就用一个相宜较低嘅好贱嘅价买一个正体字版，佢唔出个正体字版，佢买一个 copyright 翻嚟先。跟住佢淨係出簡體字版出嚟，而簡體字版係佢哋中宣部 censor 曬唔啱嘅 message 㗎。呢個喺台灣其實佢哋有人係已經開始做緊呢樣嘢，但係佢哋唔夠嗰啲人出咁高價去 bid 嗰啲嘢翻嚟啊。 所以你話 Chesswood 嘅圖書館係仲有好多正體書嘛？ 係啊，有金錢書添。 系，咪咁我金钱书你唔会出简体字版啦， 好惊讶，我都见到金钱书你嗰度。 嗱，咁即系其实即系作为喺海外嘅香港人咧，即系其实你呢样嘢自己要坚守咯。嗱，譬如啦，我之前好似都讲过就系话咧，尤其是咧我哋呢啲喺海外住 overseas 嘅时候，成日会同啲香港屋企人咧 WhatsApp 咁样噶嘛。咁其实佢哋而家我即系见好兴咧，即系次次 send message 咧，即系佢话我就 send 簡體字咯，咁我佢每次一 send 簡體字嘅時候，我都會問佢：喂，你識寫繁體字？你寫繁體字啦。喂，你手寫版，你寫多幾筆就可以出到正體字啦。點解唔寫正體字，係要寫簡體字咧？佢話：哦，因為快嘛。咁但係你快下你就唔記得噶啦。Okay? 即係我都要去提醒佢話：喂，你 send WhatsApp， 你自己 send WhatsApp 嘅時候，你唔好寫繁體字先啦，咁樣咯。 誒，係對於海外嘅華人嚟講，譬如我哋喺度我哋幾個啦，咁喺度有時會吹下香港嘅政治啊。其實政治上，反而对我哋嘅影响唔系真系咁大，大家谂清楚，真系因为政治上我哋已经系澳洲人啊嘛，反而系文化上咧，呢个亡国，呢个文化亡国咧，系真系我哋应该关心嘅嘢咯。因为你嗰个文化嘅，你同人讲外国人讲你嘅 cultural heritage， 你讲嘅乜嘢？你当你呢样嘢消失咗嘅时候，根本上跟住你自己嗰、那个。文化嘅根都会冇咗咯。 系啦，嗱，咁讲开文化冲击啦，吓，咁都不得不提咧。近排咧，即系全澳洲咧，4月4号嘅时候咧，都有一个好大型嘅运动。喂，阿 Eric 可唔可以讲下同我哋？ 4月4号咧，咁就有一班人啦，就发起咗一个叫做 Recamp Australia 嘅 Rally 啦，就系即系去游行咁样啦。 近日新聞都有去一個報導嘅，就係佢哋喺墨爾本啊，嗰、那個Federal Square，即係喺 Fendall Street 出面有個好大嘅個廣場啦，嗰度就有嗰個示威咯，咁跟住就都爆發咗一啲衝突咯。 我睇翻 Reclaim Australia 啦，我嗰個 website 啦，咁大家都可以睇下嘅，係 reclaim-australia.com 呢個咁嘅網站啦。咁我見到咧，其實好似頭先阿 Eric 咁講咧，佢呢個全喺4月4號全澳洲發起嘅一個示威當中咧，一個行動當中咧，係佢直情喺即係遍地開花嘅喎，佢有成10幾度地方嘅喎，即係無論雪梨啦、布里斯本啦、即係西澳啊、南澳啊，邊度度都有喎，基本上係覆蓋全澳洲喎。咁個聲勢都幾浩大下，我見到度度都有，即係有唔同嘅示威，都人數都唔少啊，每度都起碼有幾百人以上喎。咁嗰啲 target 咧就好多打正旗號咧，就係話佢有好多對伊斯蘭嘅點講啊嘅極端主義啊，係啦，打正旗號係即係去反對。 佢哋其實除咗個頭先講個 dot com 之外咧，佢哋 Facebook 有個 page 嘅。咁如果啲聽眾有興趣都可以上去 search 下啦。咁佢哋其實話首先佢哋首要嘅就係話佢希望嚟澳洲真係想入嚟嘅人咧，係認同呢度嘅嘢啊，即係唔係話你入咗嚟澳洲攞個身份之後，仲希望你哋用翻以往你哋喺未移民嚟之前嗰個地方嗰種模式去生活咯。 即系叫你哋做澳洲人，唔好再做咩啊？系咪咁嘅意思 即系话你认同咗之后，你要用呢度嘅方式去生活，以呢度 啊？ 嗰啲嘢嚟行先，而唔系话你原有系点样，你可以有你嘅信仰点样都好。但系澳洲呢度系有佢哋嘅，即系呢度有自由啦，有 freedom of speech 噶嘛。咁我哋中意讲乜咪讲乜咯。咁但系点解有阵时有一啲 scenario 就系话有啲人觉得好冒犯，就真系出嚟出手打人咧？呢啲新闻你如果大家都会睇到啦，其实即系以回教嗰啲最犀利噶啦。有一啲人觉得有一啲人冒犯到回教某一啲，例如先知啊之类嘅时候，咁个其实啲教徒就会真系即刻起誓就出嚟噶啦嘛。 喂，咁但系澳洲唔系提倡呢个多元文化嘅咩？即系呢个唔系澳洲，反而系澳洲嘅核心价值咩？点解喺呢个 Reclaim Australia 当中，佢哋又话哦，你哋嚟到澳洲嘅时候，就首先应该 first priority 系即系 take 翻即系澳洲人呢个澳洲呢个嘅 value 嘅文化？咁其实唔系当中有矛盾咩？ 澳洲呢度都发生咗一啲嘅，我觉得。我个人觉得系有文化冲击咯，因为呢度嗰啲人系真系有阵时好 free 去做有啲嘢，去讲一啲嘢，表达言论噶嘛，而唔预计会有咁激烈嘅反应翻嚟噶嘛。 例如 系 咧？ 啊，之前系我睇电视嘅一个系，有一啲记者同一啲人入去啲回教区啫嘛，嗰一啲人系唔满意嗰个同行嘅人系点样，佢已经挥拳打佢咯，即使喺镜头前佢完全漠视任何澳洲呢度嘅法律噶。佢认为嗰个人犯咗回教嘅 law，咪打佢咯，要即时间要执行佢哋回教嘅 law，打嗰个人咯，系啊。 喺呢个时候就要为我哋嘅法，即系南风窗法律顾问阿 Sam 啦。你对呢个 Reclaim Australia 有啲咩评价咧？ 我觉得我睇咗佢嗰9点啦，我觉得即系都唔知有乜，冇一点成立， 狗狗 冇一 地 点站得住脚嘅。 狗狗地咁 例如咧？ 嗱，不如由第一段开始嗰度讲啦。 系啊， 第一段佢 咁 就 讲 直 讲。 头就系话佢 呢个 Reclaim Australia 呢个行动咧，就系要show 俾其他澳洲人睇，佢哋受够嗰啲 minorities 咧 not fitting in 啊，即系唔融入我哋嘅社会，同埋尝试去改变我哋澳洲嘅 cultural identity，我哋嘅文化身份，澳洲人嘅文化身份咁样。 唔系，但其实呢个应该戆居啊。头先阿爆石都已经 correctly highlight，咁呢个唔系就系个 definitions of 多元文化咩 多元文化 ？multiculturalism 啊，multiculturalism 啊，harmony 啊嘛。 咪咯，你就系容许 但系 人 嗰个唔系澳洲人嘅 cultural identity 啊嘛，系嘛？系一 多 个 元文化， 政策嚟嘅啫，系嘛？ 唔系啊，其实唔系，但系你其实就系政府想带另外国家走嘅嗰个方向啊嘛，就系大家只要守同一套规矩嘅话，咁你中意食唐餐嘅，你咪 Chinatown 咯，系咪先？咁鬼佬都可以 Chinatown 噶，咁你中意食西餐嘅，即系你意大利人，你咪。开意大利餐馆咯，你依样系你过自己嘅生活模式，你可以过自己嘅生活模式噶，唔理你噶。 所以其实乜嘢 Australian cultural identity 系唔肯知嘅。 呢班友根本都系咩咧？根本就系3K 党澳洲版啫嘛，但系又 我都 即系啦，只不过美国嗰批3K 党就恶啲有枪，呢度嗰啲冇，咁咪攞咗嚟讲。 冇点站住脚噶，你9点慢慢讲俾大家听，逐点讲。你根本同香港，我即系你问我啊，我个人意见啦，咪同香港嗰啲本土系有啲类似嘅咯。你冇一个系你喺呢个理论层面上，你都冇有一个站得住脚嘅论述。 佢又冇陈云。 调翻转嘅，如果你唔可以话完全有话同本香港嗰个本土嗰样嘢，即系。 咁唔同。 唔同嗰个系有啲 唔系 要去 一样， 先 但 睇 系 翻呢个澳洲呢度 有 先 类 啦、 似 啊。呢 嘅 班人 唔系本土香港本土话，佢最嗰个最重要嗰个核心，其实就系嗰个公民自主啊嘛。其实呢样嘢系香港所谓本土嗰个核心嚟噶嘛，即系排斥大陆人嗰啲都系嘅，但系唔系嗰啲唔系核心嚟嘅，即系个精神 但 系 你 公民自主。 喂，讲翻 reclaim Australia 先啦。 讲翻我一阵间 highlight 俾你睇下点解我话佢哋两个好相似。 第一点就系、是、 咁，我哋有九点嘅。 我讲英文算啦，翻译好辛苦。To stop any enforcing of Sharia law throughout the whole of Australia, to make Sharia law illegal in every state and territory。 停止喺澳洲实行呢个逊尼法，令到逊尼法系成为不合法嘅，即系唔能够喺澳洲里面实行嘅。咁样呢个第一点。 够喎，嗰个系唔系真系法律嚟噶嘛？而家系嘛？ 唔系，佢其实呢、這个呢一点已经系好戇鳩，因为点解？因为澳洲其实系唔承认逊尼法噶嘛。你试下话根据逊尼法斩人只手去啊！你睇下法官睇下观点判。 咪咯。 根本都唔，佢我谂佢嘅意思即系话。即係喺澳洲嘅法律框架之下咧，咁你有啲可能 ritual， 即係有啲係宗教性嘅儀式噶嘛。咁你譬如話，譬如我假設啦，即係譬如你話我唔熟信嚟，即係唔熟佢哋嗰啲宗教啦。但係譬如話唔准食豬肉咁樣啦，或者你食豬肉你要受罰咁樣，或者唔知罰咩啦。咁即係其實可能就喺澳洲嘅法律容許嘅程度，即係佢另外再守一套自己嘅法則。咁其實基本上每一個宗教都係嘅，你甚至乎你天主教所有天主教啦，你有套嘢叫 canon law 噶嘛，即係啲傳教士守噶嘛，啲神父要守噶嘛，可能你要殺神貧啊，你又唔可以娶老婆啊，所以點解佢哋成日搞啲細路咧，因為冇老婆啊嘛。其實每一個宗 教部分啫、 哦，部分成日搞啊，咁你即係變咗即係變咗就係、是、其實係每一個宗教咧都係有一套咁嘅嘢嘅，所以其實唔知佢講咩啊。第一點已經係完全唔成立。 其實我都同一問過一啲印尼同埋一啲馬拉尼嘅人嘅，即係佢哋係回教嘅國家嘛，喺佢哋嗰度就調轉嘅。佢話佢國家法院有套法例啦，跟住就有呢個咩 Sharia law 喺佢係呢個係凌駕喺個法院之上㗎。如果喺回教國家，就算你係冇犯一啲法啦，但係嗰個回教嘅牧者話你犯咗呢一啲回教嘅法例咧，係佢哋有權用佢哋嘅回教個宗教警察嚟罰你㗎。 但係佢喺澳洲土地上面㗎喎， 呢個嘢講得唔表達得唔清楚。就係、是、 澳洲係冇依樣嘢， 係啦，澳洲即係或者我唔排除有一啲人係即係或者回教嘅地區係會有呢啲叫宗教警察咁樣嘅嘢咯，就係話亦都會出現咗頭先我哋喺電視見到嗰即係佢可能佢就想嗰啲人嘅心態都有一個轉變啊，就係、是、你唔可以入咗西邊嗰啲人真係即時焚你攞啲掟嘢啊乜都嚟㗎， 係 啊。 澳洲咧係一樣好 Q 類似嘅嘢嘅，就係、是、澳洲其實咧某程度上係承認呢、這個土著嘅法律嘅，即係如果你去Northern Territory， 即係北邊，即係嗰個北邊領土同埋西澳嗰邊咧，佢有好多叫做 Bush Court 嘅，即係嗰啲Aboriginal Court， 即係嗰啲土著嘅法庭。咁反而咧喺澳洲嘅法律體系裏面咧，係承認呢一啲法律嘅，即係譬如好多時候當睇唔到 exceptional 咯，呢個 係一個 exceptional， 即係等於好似香港咁樣，佢會有啲特權俾嗰啲原居民，係同一個道理咯。咁但係咧，順尼法喺澳洲嘅法律體系裏面咧，係完全冇地位嘅，即係唔係冇地位，就係完全唔承認啊，即係根本冇呢樣嘢。 當有人夾硬加諸於你嘅時候，你可以尋求法律，你可以揾政府幫你噶嘛？呢樣嘢係，你可以揾執法機構去幫你。 喂，第二點啊，第二點啦。 Keep our traditional values, that is Christmas, Easter, Australia Day, Anzac Day, and our other beliefs. A large number of Australians have grown up with。咁呢一點我講啦，好戇居啦。咩 keep our traditional values？ 咁你 咁你呢样嘢咪喺度咯？ 唔系，即系保留翻一啲传统，即系澳洲嘅传统节日啊、假期观念啊，即系譬如话，即系澳洲始终都系有呢个复活节，即系譬如复活节我要放假，OK，即系圣诞节啊，OK，同埋一啲嘅澳洲主要嘅特别日子啊，Anzac Day 啊，即系澳洲日啊，呢啲系去 keep 翻，但系我觉得譬如话即系香港嚟嘅人，我觉得其实喺澳洲都几多文人啦，呢啲嘅 festivals 或者呢啲嘅节日，但我唔觉得咩问题咧。但系可能即系佢哋可能倡议，觉得可能喺譬如话 Lincoln 啊、Parramatta 嗰啲咁嘅地方，完全感觉唔到。我话唔觉，你问我嘅话， 唔系，咁你而家都系放紧假噶嘛，大家， 咪咯， 咁你 打 无 下 啦 放假。 高举咩 keep up 呢几样嘢啫，咁你无啦啦咩 你 都 睇 唔 佢， 高举一样，高举个牌 继续 话 继 啊 续， keep up，我要 keep up 唔系你 capitalism， 唔系。 我要 keep up 咩，即系要翻工5日咁样 keep up 个 weekend，咁你唔会逐样去举咁啊，当呢几样嘢 做紧噶啦，大佬 做 啊！ 紧咁冇问题，呢度完全好正 唔 常咁运作。 你净系睇佢第二点写已经搞笑啦，你保持我哋原有嘅价值。跟住佢举例就系、是、哦， Christmas 圣诞节、复活节、澳洲国庆，同埋呢个 Anzac Day，屌咁呢啲唔系咩？即系呢啲嘢多捻完啦，呢啲唔系 values，呢啲系假期嚟噶，唔家产，两样嘢嚟噶嘛？你唔系你 highlight 咩叫 traditional values？你解释俾我听先，你话 family first 以家庭为重，或者你又唔够胆讲 Christianity 啊？系咪先？咁你今你佢自己都讲唔清楚。 唔系 values 啊，打错啊，可能系 holidays。 屌你谂，咁你我头岁都话啦，而家都放紧假啦，而家唔系放假咩？叫我点咩嘢？ 迟啲都 answer 得有家风系啊。 系第三点。 咁就 keep our rights and freedom of speech，好简单，呢个就系 言论 好似 自 我 由 哋 啦。 阿妈， 自由。 呢个先阿妈女人啦，即系保持大家嘅阿妈都系女人。 嗱，我谂佢呢样嘢咧，好似头先 Eric 咁讲，言论自由咧，包括我可以喺公众地方话我唔中意你个宗教咁样，系咪咁嘅意思 字面上就冇咁讲啦，咁大家都会咁样理解咯，即系我只可以咁讲咯。 即系而家可以大条道理喺条街度同你讲啊 ，I don't like Islamic 咁样，咁或者 I 或 don't 者 like 你系猪 Muslim 咁 咁 样 样。 ，Muslim is pig 咁样 系 咯。 啊，咁就系可以，亦都唔会俾人打，因为你打我咧就系干扰紧我，即系 即系 human 讲翻 rights 咁 嗰阵时嗰条法例咯，嗰阵时嗰条。 佢其实佢想讲咩咧？就系话我哋想做 racist 而唔想俾人屌。我哋讲咗 N 咁多次冷风枪，你个 right 同 freedom of speech 唔系人人可以影响得到，系要政府有权力嘅人先影响得到噶嘛？ 法治 你明 啊，都 白？ 系 咪咯？即系你 法 其实你讲嚟讲去就 律 佢就佢就想就我可以公开指住啲 Muslim 话 you are pig 咁样，我唔使俾人屌。即系其实基本上系讲呢啲嘢啫，就咁意思嘅。 OK，喂，咁继续啦。 Halal certification should be banned and made illegal。 咁讲下呢张嘢系咩 certification？咩哈拉就其实基本上系一个食品处理嘅一张 cert 嚟嘅。基本上就话俾啲人听，啲闲听咧，嗱，譬如咧呢啲嘅，譬如我嘅肉类咧，就唔系冇猪啦，或者系或者冇狗啊，或者系当中咧系合乎即系穆斯林教派嘅一啲嘅处理肉类方式嘅进行，即系保证啲穆斯林教徒咧食呢啲肉咧系安全嘅，系冇为呢个嘅系啊神圣嘅咁样意思咯。 四点。 清真证书啊，哈拉即系清真食物嘅证书啊，就需要呢个废除啊，或者作直情话违法咯， 违法，佢哋话非法，系啊，非法。 非法啦吓，列为系非法啦吓。 咁其实我觉得呢啲咁嘅证书，其实只不过系一啲 supplementary 嘅证书，话俾一班需要呢啲证书嘅人听啫。咁 系 其 啊， 实我唔觉得点解 系啊， 要 我都唔 ban 明点解， 咯。 即系呢个世界好多 certification 嘅，系 屌我听日我可以自己开间公司，我话我专程俾阿 Sam 证书啊，你每人俾20蚊， 系 我俾张证书你啊。 我哋南风章出证书啫， 唔系南风出证书得噶，你中意咪多咯，冇乜所谓， 系 你中意俾钱我使啊，系咪先？ 系，不过 好 冇 乐 人要， 意啊。 冇人睇啫嘛，张证书。 唔系，咁但系我唔系，咁但系对嗰班穆斯林教派嘅人嚟讲系需要嘅，即系佢 make sure 佢食嘅嘢系譬如对佢嚟讲系圣洁嘅，系唔会触犯神明嘅咁样咯。 咁你呢啲边度站得住脚噶？你天主教嘅有咩嗰啲唔知叫中文叫咩？即系祝圣啊！即系你譬如你搬入间屋度咧，你咪可以叫话教宗 拜四 或 角。 者龟。系啦，即系鬼佬天主教拜四国，因为我有个亲戚系天主教，佢家都挂咗个咁嘅神主牌喺度嘅，咁啊即系其实等于拜四国。咁你可唔可以话你呢啲要列为非法啊？如果要拜四国嘅话，要政府将影响政府出咯，关你政府叉事咩？你咩？ 嗰张嘢教宗划归噶嘛，咁佢信咪得咯，系咪先？唔关你事噶，唔系即系你，所以你睇晒九点之后咧，我头先都已经讲咗，即系基本上好似香港某一派嘅本土派咁样，就即系话，唔系真系噶，基本上你就系唔锯一啲嘢，你要揾个藉口出嚟反抗，但系你又噏唔出个藉口，即系其实根本上你就系反王咩？又话有，其实你即系讲到咪就反大陆人啫嘛。咁你咪大声啲讲，我好捻憎大陆人，我反大陆人咯。但佢又唔会讲呢啲噶，佢又话佢要揾一个堂而皇之嘅理由出嚟，又点样又点样又点样又点样。但系大家要分清楚究竟嗰样嘢系政策上嘅问题啊，定还是系一啲其他嘅问题？你唔能够因为所有大陆人都系狗，所有大陆人 我 都 觉 系应 得 该死咁样。 有一个分别嘅，最大嘅分别就系、是，即系香港人佢个生存系佢觉得受到威胁啊嘛。即系等于你见到你出边条街，你望出去窗口，成街都系帐幕啊，都系大陆人。咁你条街已经俾人占领咗啦嘛，咁你梗系要反佢噶啦。咁但系而家唔系咩？澳洲佢只不过系佢哋嘅 community 度做佢哋嘅嘢啫嘛。即系起码我自己感觉唔到话，我住紧嗰条街系俾呢个穆斯林占领咗啊。 唔系，都系嗰句啦。澳洲其实咧个最大分别就系佢够地大，你唔中意嗰班人，你可以搬去其他 行远啲， 地方啊。你 行 先，你 远啲。 香个最大问题就系香港，你咁细嘅地方，你周街见到都系咁样戇口戇鼻嘅时候，咁呢啲咁嘅仇视心态咪起咯？咁只不过但系调翻转就系澳洲，但系我都觉得奇怪，点解澳洲喺个咁大片嘅土地当中都会有？你话有个党叫做反大陆党，我反而有啲明白啫，系咪先？咁但系即系譬如佢今次呢个 Reclaim Australia，当然唔系呢啲党派啦，只不过系一班即系维威卫嘅。谂住搞个 rally 咁样去宣扬佢呢啲咁嘅酒店嘅理念咁样啫。咁但系你令我觉得诶几新奇，我唔 check 会有啲咁嘅嘢发生，而亦都系有咁多人响应，即系呢个系有少少跌眼镜咁样。喂，咁我哋讲第四点啫，仲讲唔讲埋落去啊？ 第五点 ，introduce pride in the Australian flag and anthem at all levels of schooling。即系翻译都头爆呢个 introduce pride， 即系 国民教育啦，即系国民教育咯，咁简单，即系等于梁振英想做嗰样嘢咯。 系，但系 呢个就系极度戇鳩啦。我见咁多条鬼佬，我问亲佢，你识唔识唱 Australian National Anthem 啊？冇一个唱得出嚟，我咪咯。唔系，你咪好似咪即系好似六八九，即系好似港共咁样咯，咪就是、你要见到国旗会流眼泪咯。你明唔明啊？即系你攞奖嘅时候，你首先我要多谢党同国家。栽培咯，你唔好多谢老豆老母咪呢啲咯。 OK， 咁第六点啦。 Ban the teaching of Islam in government schools。 呢个就系即系禁止呢个嘅教导呢个伊斯兰嘅系教授呢个伊斯兰嘅宗教观念啦，喺呢个嘅公共学校当中，即系喺官立学校啦。 呢个其实已经违反儿童法例啦，咪即系歧视咯，咁简单。 唔系啊，咁样。佢又話要 keep our rights and freedom of speech 喎，上面 係啊，冇錯。 人哋又唔可以 teach Islam 喎，咁點啊，大佬？ 即係佢哋嘅 freedom of speech 要 keep 咯，你個 freedom of speech 唔係 freedom of speech 咯。 係，咁呢個就自然 ban 得啦。咁第七個就係 ban the burqa or any variant thereof。burqa 咪即係嗰個頭巾啊？ 系嗰个头巾，嗰面纱。 哇！呢样嘢咧，其实我有啲保留啊，反而即系譬如你话包下条颈冇所谓啊，我哋叫啲由头包到脚嗰啲咧，真系几惊嘅。你有冇感觉？有冇呢种感觉啊？ 有啊，就全身黑色噶。 系， 咪睇场合啦，我觉得。咁有啲女人个样系咁样包会好啲嘅，但系。我觉得睇场合啦，咁你 如果龙虾咁样包住系好啲嘅， 系啊，唔系你讲翻上次啊，澳洲即系雪梨呢个挟持人质事件之后，呢、這个 I'll ride with you 个运动其实都系点讲啊，即系去放叫大家放下啲成见啫，即系譬如有一个包晒头巾嘅上架火车度吓、即系佢会自己除头巾嘅，但系个对面嗰两就同佢讲唔好除啦，因为即系呢个系即系我尊重翻你呢个宗教信。或者是你这个即系呢个咁嘅信念咁样，咁但系即系咯，但系对即系好似对唐水嚟讲，咁呢样嘢会构成一啲心理威胁，我觉得都理解嘅。咁但系咪真系要 ban 咧？亦都系好多斟酌嘅余地咯。我觉得 both way 嘅咯，即系我尊重你嘅宗教，你要着成点样系，我会尊重。但系即系但系呢个地方都有佢习俗噶嘛，即系譬如我。 我中意条条缝咁唔着裤唔袋，我可以咁做噶嘛？即系我凑齐一个宗教够5000人住宅一个宗教团体，我唔代表我可以唔着裤出街噶嘛？即系唔得噶嘛？ 但系你要，我都系其实睇翻个场合啫。咁嗱，譬如你而家揸电单车，你戴头盔嘅，咁你都蒙住面噶，啱啱先？咁但系你有啲地方你唔可以蒙面噶嘛？你譬如入银行，佢叫你除头盔，咁因为佢惊你笠佢嘛，系咪？咁你入去 Parliament 但系呢 House， 个 你要除头 生 盔， 系唔包括噶。 你冇可能话一刀切话要 ban 即系 系啊， 晒 我 所有嘅面纱。咁 即系。 但系你譬如你中意你中意喺条街度戴面纱嘅，咁你咪戴饱佢咯。咁但系譬如你入银行啊，或者你入去 Parliament House 嘅，唔该你除低个面纱啦。咁你唔中意除嘅，你咪唔好入咯，系咪先？咁你银行系私人地方，其实银行系私人地，即系银行佢系公众地方啦，叫做。但系其实咁喺银行自己嘅地方嚟噶嘛，咁佢可以 set rules 噶嘛。咁如果佢话保安理由，佢要你除面纱嘅，咁你系要除嘅，大佬唔系歧视你。即系，但系呢个 ban 唔 ban 呢个 burqa 呢样嘢就，其实我都系睇翻个场合，睇翻你喺边度嘅。咁如果你去两边嘅极端，其实都唔可取嘅。一 我 边 好 嘅极端 贊 就系 成 话，哦，你唔可以用，你唔可以用，你任何地方都唔可以用。咁我喺条街度用，关你叉事咩？系咪先？但系你另一个极端就系话，哦，你喺任何地方都可以用。咁唔通我去出 driver's license，我去攞车牌，唔通我又揽住个面纱咁影相，系嘛？咁你不如唔好攞啦。咁有乜分别啫？啱啱 咁 先？ 咪 即系你睇翻场。 打黑佢咯，你冇摆相啦。 即系多余咯，而有阵时我喺澳洲的而且确有阵时就系话，系即系点样讲过咗火位嘅，即系极右嘅。即系我喺大学过见过有啲回教啲揽住面纱啲影 student visa 咁样，即系唔系影个 student card，咁佢又系戴住个面纱咁影，跟住我同佢讲，咁其实你影嚟做咩咧？你咪唔好影啦，有乜分别？睇唔到你个样，系咪先？你不如就直索性 black out 咗算啦，系咪先？啱唔啱先？ 咁你考试容易啊嘛，你就蒙住咁啊，你系考冇人知你边个啊嘛。 系咯，个蒙住啦。 但本身好长啊，大家听清楚。 点讲啊？filter 嗰个第八点基本上就系 ban 咗个嘅强制性切除音核啦，滤性音核啦， 系。 系啦，即系呢样嘢要立法啊，或者系要 ban 10年，即系要坐10年监啊咁样咯。 即系话佢要 ban 呢样嘢啦，就系、是、要禁止呢个强制性切除音核，即系introduce 呢个10年嘅强制性。监禁啦，同埋佢话就算send 啲女仔去外国做都唔得。咁咧，如果一捉到嘅话咧，就将我哋监禁啦。然后监禁完之后咧，就褫夺埋佢哋嗰个公民身份。咁就马上咧就将佢哋咧就遣返翻佢哋原来嗰、那个原居地个原来嗰个国家咁样咯。咁就好 Q 长嘅。咁其实我听完之后我都唔知佢想 想 讲 做 乜。 咩咧？呢个？ 你哋讲下先啦。我真系觉得呢个 party 真系好咯，好浪噶。佢讲得都好似而家合法咁样，我都唔明。而家合法嘅咩？而家都合法噶？屌！ 唔系，有好多系 send 去，我知道有好多系即系俾钱 send 去即系伊斯兰国家做切除音乐手术嘅。OK，即系可能系澳洲喺澳洲 send 去，譬如印尼啊或者系其他地方做呢啲乜嘢嘅，即系唔出奇嘅。 唔系，但系个问题就系而家现行法例已经系 cover 晒佢哋所讲嘅所有嘢啦嘛，系咪？咁你而家强制性切除音核嘅，咁你咪真系你基本上系严重伤害他人身体啦， 系 系 啊。 咪先？你一样可以坐10年噶。不过强制性监禁其实好大问题嘅，不过可以另外开个 topic 讲。其实强制性监禁系已经俾联合国 rule 咗系一个违反人权嘅，因为你唔能够咁样做。同埋令到我哋嗰个刑事法成个体系系受到影响嘅，因为人哋有一个程度嘅分别噶嘛，你明唔明？即系你一譬如你啊，同样系老谋咁样啦，咁有个点解要坐15年，有个点解坐25年咧？咁因为15年嗰个系罪无可恕，但系情有可原啊嘛，你明唔明啊？系嘛，即系变咗你呢个系普通法里面嘅一个量刑嘅标准，你夹硬去影响佢，其实系唔啱噶嘛。同埋你要睇翻个情况噶嘛。咁呢个我哋唔讲住啦。咁但系其实就算现行澳洲嘅法例，其实所有基本上现行所有嘅普通法嘅国家，其实都已经包括咗呢样嘢。咁你 send 个女仔去外国嘅话，其实咁你而家想话要监10年嘅强制性监禁，你谂住监禁边个先？即系你系监禁 send 嗰条女嗰条友 send 啊， 佢嗰条友， 定还是 send send 各条女嗰条友咧？ for perpetrators and organizer， 即系 send 你就系要 send 嗰个同埋要做嗰个啦。咁你而家法律都有噶，就算你 send 到外国 send 嗰个系咪即系其实系，如果你未做嘅，其实都已经拉得噶啦。基本上现行法律你意图或企图。 意图或者企图都已经拉得啦。咁如果你真系 send 咗佢过去嘅，咁咪 acting in concert 啦，即系 John Enterprise， 即系你串谋，你话你唔使一定做噶，系咪先？我揾人，我即系等于我买空揾人去怼冧你，或者我买空揾人去老笠你，咁我使唔使坐啊？我梗系要啦，咁同一个道理啫嘛，系咪先？我 send 你去外国，你 organize 呢件嘢，咁我咪都系串谋咯。系咪先？而家已經有依樣嘢啦。咁同埋，就算你去咗外國，佢哋，我諗佢哋嘅認知就係覺得，哦，如果我 send 咗外國嘅話咧，澳洲嘅法律就管唔到啦。咁唔好意思啦。咁起碼所有喺聯邦層面嘅刑事法咧，大部分咧，包括即其實基本上所有嘅刑事法咧，都係即大部分啦，唔好話所有啦，有啲 exceptions 啦，但大部分咧，99% 都係有海外嘅jurisdiction 嘅，即海外司法權嘅。即簡單啲講係咩咧？即譬如我係澳洲人啦，咁譬如我去咗泰國，我俾錢，我就同個15歲嘅女仔發生性行為，咁可能喺泰國 OK 嘅，我俾錢搞掂嘅。但我翻咗嚟澳洲咧，如果有證據嘅話咧，我一樣係會俾人拉嘅。 咁邊個得人告你先咧？即係依個問題。 喂，嗱，依個問題問得好，我都問過我啲同事，我話屌邊啊，你冇可能會夠證據告嘅，或者即係大家即係同啲同學傾啊。咁佢話依個係法例其中一個 function 就係咩咧？就係、是、send a message。就是令到就是你要发放个信息，就话你做样嘢系唔啱嘅，就算你在外国做都好，你都系唔啱嘅。咁呢个题外话啦，但系就我想讲就佢第八点讲嘅三个要点咧，其实所都系已经系 cover 咗啦，喺现行嘅法律里面，除咗呢个强制性嘅10年嘅监禁期，咁但系呢样嘢其实好大问题嘅，即系我哋呢度早嗰轮。實施想實施呢、這個即係唔係想實施已經做咗就話 one punch law， 如果一拳打死人嘅話咧，就一定要坐7年。咁已經係嘈到拆天㗎啦，已經係好大問題啦。咁而家你再係咁樣嘅話咧，就基本上就將整個刑事法嗰個架構咧就扭曲咗。 Stop centrally recognizing polygamy and only recognize the first marriage for benefits， 即係。要我哋嘅福利处咧，就唔可以承认一夫多妻仔，只可以承认第一个，即系其实佢意思即系一夫一妻啦。 呢个我反对嘅，我觉得系需要承认一夫多妻仔。 点解咧？我想听下点解咧？ 唔系讲下笑啫。 爆石讲下啦， 讲下笑啫，趁我老婆唔喺度倾下讲下啫嘛，冇咩嘢嘅，加个 get 啫。 好乸大镬噶，大佬一个养四个，又唔俾做嘢。 唔係咁，依個我覺得係其實啱嘅，因為其實我哋而家好多時候我哋 welfare 咧係供養緊一啲好窮嘅人咧，係可以娶好 Q 多個老婆咁，所以依樣嘢係即係依樣嘢，我覺得係依9點當中唯一，我覺得係即係要撐下嘅咁樣。 即係感性上我都撐嘅，感性上即係你死窮鬼啊，娶學咩人娶咁 Q 多個老婆啊，係咪先？但 係 你。 系生仔喎，养埋啲仔， 系咁啤啲仔出嚟。但系个问题就话喺实行上你点样执行得到啦？咁佢即系我呢样嘢佢冇写啲 details 啦，但系好明显就系你 Centrelink 即系类似我哋香港嘅社会福利处啦，你要发放呢啲咁嘅救济金，你唔系以老婆身份，你咪当 dependent 咯。你咪當係依個中文叫咩啊？依賴你為生嘅人咯，即係當你好似一個仔女啊，或者係你供養嘅人，其中一個你要供養嘅人咁樣啫嘛。咁你好難杜絕依樣嘢嘅喎，係咪先？即係你執行上你基本上做唔到啊！你只不過唔承認佢係佢嘅配偶 spouse， 但係佢都係一個 dependent， 佢都係一個需要被供養嘅人。咁你冇可能唔做依樣嘢噶， 或者唔好俾咁多咯，即係唔可以做當證人咁樣咯。即係你係 dependent 咁樣，但係你明知你睇到啊嘛 ，OK？ 即係你 dependent 有四五六個30幾歲嘅女人咁樣，搞咩啫？睇下知係一夫多妻啦。 唔係太清楚，其實唔係人人都可以做 dependent 噶嘛。 阿 Eric 係咪話要佢啲回教領袖寫信啊嘛？ 係 嘛？ 之前係睇過類似嘅報道，就係話佢要嗰啲回教嗰啲老師定嗰啲領袖啦，總之就係嗰啲嚇嗰啲認可咯。 寫翻證明哦，係啊，佢係要供養呢幾個人啊咁樣咯。即係我覺得唔～ 我觉得 Centrelink 唔会，嗱，即系唔即系点样讲咧？佢唔会，起码佢一定唔会打正牌头话承认系佢老婆，因为澳洲系唔承认一夫多妻噶嘛。即系佢冇，所以佢绝对唔会承认呢样嘢。佢可能当你系一个 dependence， 即系当你其中一个要供养嘅家庭成员咁样去出份，计埋份援助俾你咁样咯。咁你冇办法杜绝嗰一样嘢。 冇乜办法杜绝，基本上就系话。基本上就即係佢本撇啫嘛，咁你咪等我，你又咪唔俾你俾唔俾佢咁解啫嘛，就係咁樣。即係等於譬如你 new start 都係噶，你再佢唔係 dependent， 佢咪 new start 咯攞。咁啊攞 new start， 咁你叫佢揾工一個月揾四十份工，佢都係揾唔到噶啦，四十份工，即係佢都係做戲或者 hea 揾嘅啫。咁 你睇翻即係嗱咁講翻啦 ，recap 翻啦。咁其實你成個 reclaim Australia 可以好簡單咁講，其實可以叫做光復澳洲行動喎、啊、即係香港有光復上水沙田、啊。 咁係咪淪陷咗先？而家澳洲 係啊，咁但係而家你喺未淪陷嘅情況之下，你光復澳洲行動、啊，你做即係但係你今次嘅行動，我見到亦都唔少人出嚟喎、啊。咁我覺得。是不是被香港渲染了呢？ 屌，咁样左交左交到处都是啦，仲有一个在左近啦。哎呀，呢啲真係好似发晒事。同埋佢根本就係、是、即係好似美国嗰啲三 K 党咁样囉。不过佢冇枪嘅三 K 党。 欧洲嗰啲 Neo-Nazi 啊。 係囉，有枪嘅周围辣㗎啦。佢都冇枪咋嘛。 即係佢打而家基本上用一个光复嘅旗号，但係基本上就是反伊斯兰教㗎。我觉得有啲位係。 唔係嘅，基本上我同你讲，佢而家表面係以反伊斯兰教保障国家安全。其实佢唔识作文啦，如果佢有啊。即係佢俾錢我幫佢作好啲啊！即係佢基本上就其實可以即係用埋藉口就話保障國家安全啦，但係實際上佢就係反咩啫？其實實際上就係覺得，哦，而家我哋澳洲人即係點講？佢唔中意移民啫嘛。實際上佢呢啲人反移民嘅，講到尾咪就反移民咯。 白澳啊，白澳主義同埋係一個。 屌你，其實 debate 個 end 咁多次啦，你老尾，你其實求撚其行，有乜間大學度你問下，俾你哋揀，你哋寧願要交多啲税啊，定還是要放棄白澳政策啊？咁個撚個諗完之後都係，我咁我寧願唔要白澳政策啦。喂，好老實講，你自己。睇板子丁丁嘅事實，你自己睇下你澳洲嘅人口老化到咁撚樣，啲福利好到咁撚樣，你唔係靠啲新移民幫你打工嘅話，你邊度有錢俾 pension 啊？即係等於我啲同事成日話我係嚟分佢哋嘅 pension 噶嘛？咁其實事實上又係喎，屌啊，交幾撚多税含家產，你就係我一年啊交千，我都上我之前都講過啦，之前節目一年交千幾蚊嗰啲 Medicare levy 嗰啲咁嘅叫做咩啊？係啦，全民醫保咁樣啦。咁我另外仲要自己買下保險喎。又要交多啲嘅，咁我淨係交阿公嗰份都已經千幾蚊啦 ，on top of 我自己有份保險，咁我一年我都睇唔到三次醫生，係咪先？咁變咗其實啲人去睇嘅啲係邊啲咧？就即係可能啲年紀大，可能佢就真係好需要啦。咁同埋好多交咗税，你去交咗做譬如 nursing home 啊，或者你照顧啲老人家，咁我覺得冇問題嘅，啱唔啱先？咁我係社會一份子，我喺度。即係我社會都俾好多嘢我，咁我應該做，我應該拎翻啲出嚟嘅。但係今日就話，你而家依批咁嘅三 K 黨，屌你趕走曬啲移民嘅，咁你諗下，你個個交多三四倍税，佢哋又牙痛咁聲㗎啦。即係其實基本上就係、是、第一就係自己嗰個 identity 感受到影響，咁可能自己嘅生活模式又受到一定程度影響。但係其實呢啲其實好點講，好排外嘅情緒，但係佢又揾唔到一個。堂而皇之嘅藉口出嚟講，咁咪搞啲九點出嚟咯，咪搞啲九點出嚟咯，即係等於你香港嗰啲，我覺得當然好多社會問題，咁我亦都支持係本土立場，本土應該本土優先，一定要照顧本土利益嘅，但係就唔代表你可以即係覺得所有大陸人都唔係人嚟嘅，所有大陸人都係人渣嚟嘅，都係狗嚟嘅，乜乜乜，即係唔可以咁樣噶嘛，你明唔明？你分唔開嘅時候，你咪變咗。变咗呢个 reclaim Australia 咯。 斯林呢样嘢咧，就其实系 tricky 嘅，即系有啲嘢就系做咯，唔使讲，即系呢啲嘢系戇鳩噶咯，做呢啲嘢，即系你根本一定会 cut 噶，政府你 cut Muslim 嗰啲immigration 一定会 cut 噶，即系佢会做嘢噶嘛。 其实做紧，真系做紧啦，其实真系做紧。 系啊， Tony Abbott 已经开早嗰轮已经开晒口啦，佢话喂。 点可以容许啲人咁样炸我哋澳洲嘅？大佬，要真系要 check 下究竟佢哋点样攞到 citizenship， 唔系， 开 即 晒口啦已经。 系啊，即系如果你真系企到咁硬嘅，你系因为地缘政治关系，你真系反效果咯，好多嘢。即系你咁硬，即系如果你真系觉得穆斯林系咁魔鬼，咁你打鸠佢咁啊，印尼顶你都系2亿几人啫嘛，嗰度。 所以引用翻啲学生咁讲啊，政治问题政治解决啦吓。咁嗱，我哋今日咧就讲到呢度，因为超晒时啦。咁但系咧，今日好开心 Eric 你喺我哋当中，咁希望迟啲你都继续可以嚟同我哋倾偈。咁下个礼拜就同大家见面咯，拜拜， 拜拜。 拜拜。